座城铁，

check this out. 对，怎么会喝醉？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。没看那雪纷飞，却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。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有罪。湖泊色的月，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说好不消遣忘掉， 我嘴里犯的错 又好变成了煎熬， 我嘴里犯的错 把错向你脸进化岁月。在那花田， 在那花田里，我犯了错。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心愿。 我犯了错， 不是这里为我点的火。在那花田里，我犯了错。 Yeah.

什么是孤独寂寞？我不能再迷惑，我不能再执着，该如何来弥补我的错？